中国人民为卡塔尔世界杯献上的礼物，必将成为中卡友谊的新象征。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台风奥陆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午四点，奥陆集结在沿港以西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减弱。此外，位于台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64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渐转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50点，跌609点，总成交金额108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5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9点，跌2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9跌6.2，腾讯控股274蚊，跌6.8，阿里巴巴74.7跌3.2。恒生中国企业60.34跌1.98，美团168.8跌5.4，汇控40蚊跌2.45，友邦保险65.6跌2.3，中国平安39蚊跌1.7，京东集团201蚊跌12蚊，比亚迪股份205蚊跌9.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385，瑞士法郎7.902，澳元5.01，加元5.687，新西兰元4.389，欧元7.502。每百日元对港元5.4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359。日经平均指数报26,173点，跌397点。港金报15,20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8.3美元，卖出1,61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暂时系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嘅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呢一段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还是车多繁忙的，较早时坏车导致的车龙还未消散得晒，现在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强风措施已经取消了，这一段路的车速限制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文华里的第一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6:14，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1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 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大家好，我是米克，同大家估个字谜啊！一边是红，一边是绿，一边怕雨，一边怕风，是咩字？秋字咯。秋天就是充满诗意，亦都是充满思念。你在秋天又挂住边个？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时间来到晏昼的5:10，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有高福慧和林志恩。林志恩你好。 你好。 林志恩，今个月呢警方就采取了多次的高调的拘捕行动啦。涉案的呢都是一些医生来的。他们拘捕了7名的医生呢，就说这班医生呢涉嫌未有按照卫生署的指示呢去为病人呢恰当地样去诊症，继而就滥发了一些医学豁免证明书，俗称就是免针纸。这一件事件呢其实一直都继续发酵，除了有个案呢是进入了法律程序之外呢，政府昨天傍晚呢就发了个新闻稿，稿里面呢除了详列了这7位医生的姓名和他们的专业注册编号和诊所地址之外呢，一个更加引起公众关注的宣布呢，就是会由下个月的12日起呢，政府是不再接纳呢7位涉事医生所发出的免针纸。那这里呢我们讲的是有超过20000张的这些医学豁免证明书，估计呢是占全香港仍然有效的免针纸呢是超过一半。政府就说呢，拿着这些免针纸的市民呢可以按住他们的需要咨询其他的医生，去到确定是不是适合打针来呢继续获得这个医学的豁免。不过呢同时在新闻稿的后半段都见到政府有一个很严厉的呼吁，就是提醒市民呢，如果经过查核之后发现市民是用了无效或者是虚假的医学豁免证明书，市民是会被转交执法部门，而如果他们明知而使用虚假文书是可以触犯刑事罪行条例，一经定罪最高是可以判监14年。政府就呼吁市民不要以身试法，试图用不当的途径去拿到这些免针纸。 是的，其实刚才高福慧都提了，即会有几个影响啦，这件事即包括对于病人的影响啦，对于业界的影响啦，还有就是到底即病人呢用这些即是涉嫌滥发的针纸的时候呢，即究竟他们的责任是去到哪里呢？先讲对病人的影响啦，因为刚才高福慧都提到呢，这7个医生呢涉嫌滥发的一些叫医学豁免证明书呢，其实成20000多个病人，但去到下个月呢12日就会失效的了。咁究竟病人咧有冇足够嘅时间咧去重新揾医生去做评估啦，同埋签发一啲新嘅免针纸咧？咁呢个系第一个问题啦。咁第二咧，亦都有一啲人咧就认为咧，其实呢个做法会唔会有少少一刀切咧？因为其实咧嗰20000多张嘅针纸入边咧，我哋都不能排除有一啲系真系有医学需要而攞到嗰张针纸嘅。咁会唔会一个好啲嘅做法就系、是、譬如逐一去睇下究竟个病人嘅情况系咪真系需要豁免啦，先至去睇下嗰张医生纸系咪失效咧？咁但系而家咧就所有啦呢20000张嘅针纸都失效嘅时候咧，就病人就一定要去再重新攞过啦。咁但系咧去到呢一刻咧，因为我哋都见到有唔少新闻咧系关于呢啲即系医生所谓叫涉嫌滥发针纸嘅情况啦。咁所以咧业界嚟讲咧，可能都会有一啲压力嘅。譬如有一啲医生咧，如果佢哋遇到一啲所谓叫踩界嘅情况，佢哋要去判断究竟我发定系唔发俾个病人嘅时候咧，会唔会佢哋都有一啲压力咧？咁所以病人组织咧今日都有一啲即系出嚟讲咧，就担心咧病人嗰个选择权咧会唔会变相收窄咗嘅。 其實咧，除咗係對市民或者對病人嘅直接影響之外咧，今日咧亦都有一啲醫學專業人士咧係指出咧，事件會唔會對於醫學界咧醫生嘅專業形象啦，同埋公眾對佢哋嘅信任程度咧係構成損害？講緊咧係中大醫學院嘅院長陳家亮啦，琴日咧就發咗一篇嘅長文，形容事件咧係令人驚訝。佢咧就話希望咧呢個只係少數醫生嘅行為，又話咧如果醫生係為咗貪圖金錢而失去誠信咧，係行醫所唔能夠接受嘅。嗱，講到呢度咧，我都要呼籲一下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 1872311。無論咧你係想討論一下咧，對於政府今次係採用一個兩個星期嘅寬限期啦，去到處理咧係超過20000張嘅免針紙咧係會失效嘅呢一個問題，你自己點睇呢個處理手法咧？對於有一啲意見認為應該要有更長嘅寬限期，或者咧係安排有譬如有特別嘅門診服務去逐一檢視，先至係一個比較穩妥嘅做法，你自己又點睇咧？又或者你自己對於有醫生係涉嫌濫發免針紙呢一件事件，會唔會損害到醫學界嘅專業形象咧？如果你對呢一啲嘅話題有意見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噶。不過林智恩，除咗上述嘅呢兩個角度咧，今日亦都有報章社評咧，係關注到一個咧關於呢啲免針紙嘅濫發問題，會唔會影響到特區政府個整體抗疫工作嘅成效？即係提出一個咁樣樣嘅疑問啦。因為都見到咧，行政長官李家超啦，琴日咧都主動提到咧，其實現時咧佢都留意到咧，有部分嘅人士咧係唔遵從咧一啲抗疫上面嘅措施啦，譬如違反疫苗通行證嘅紅碼規定啦，累計咧有40人啦。過去咧亦都有部分要接受檢疫嘅人士咧係唔遵從強制檢測嘅要求，以致到我哋今日討論啦，係出現咧有懷疑咧係濫發免針紙嘅情況。佢形容咧呢啲行為咧係破壞抗疫工作啦，又話咧如果繼續有大量嘅人士違反抗疫嘅規例咧，係會窒礙特區政府咧推出新嘅寬限，即係講緊可能係一啲社交距離措施上面嘅鬆綁喎。 係啊，咁所以呢個問題咧，即係當然我哋都知道啦，其實即係濫發一定係有問題㗎啦。咁而且其實亦都證據都好多證明就係打針嘅好處係好過唔打啦。咁但係我哋要了解呢件事背後嘅原因嘅時候咧，其實無論係喺即係醫生點解會大量濫發啊，同埋點解咁多人去攞呢、這個即係豁免證明書咧，我諗都要考慮下背後嘅原因嘅。咁當然濫發上面嚟講咧，即係而家估計咧，就當然大部分係因為一啲金錢嘅原因啦，少部分係因為一啲即係所謂叫原則性嘅原因啦。咁但係病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咁多人去拿一些豁免证明书，即到底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即真的因为一些医学上的需要啊，还是因为一些原则问题啊，还是其他的原因呢？这样。咁今天呢我留意到呢，香港西医工会会长呢梁汉辉呢都在我们这个台的节目那里都他有个粗略的估计的。就说呢那20000多个的病人里面呢，其实真正有需要呢拿这些免针纸的比例呢大概是10%的。咁大部分咧都應該係冇一個醫學上面嘅需要嘅，咁當然呢個係一個估計啦，我哋都唔知道實質上面有幾多係真係有醫療上面需要嘅。 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啦。其實咧好似林智恩所講啦，點樣睇呢一件事咧，都真係有好多方面嘅。除咗話係有一個即係金錢啊，或者醫生誠信上面嘅問題，亦都有病人組織咧去提出，其實係咪要反思一下點解有咁多人願意係俾幾百蚊，甚至係幾千蚊去買一張醫學豁免證明書咧？佢哋背後嘅心態或者個原因到底係啲咩咧？咁呢個可能咧都係我哋可以反思嘅一個問題嘅。电话号码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来发表意见。现在这个时候林子，我们请来一位嘉宾，有家庭医生，他本身都是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的成员林永和医生，在电话旁边。林医生你好。 大家好，是 林医生。 你好啊， 是。不如先请你跟我们讲一下，你怎样看这件事件呢？因为去到现在已经有7名的涉事的医生是被捕了，发了是超过20000张的免针纸。你自己怎样看这件事，以及初步怎样看政府这个处理方法呢？ 其实我想大部分默默耕耘的医生呢，其实听到这件事呢都有震惊啦，以及有些愤慨啦，都 就即係件事，即係我哋即係如果係根據公開報道嚟講咧，咁其實係即係不能接受嘅嚇。咁不過詳情嘅，咁我哋都知道有關方面而家都即係詳細去了解個前因後果咁樣咧。咁我諗即係我哋就等有關方面去調查咗，咁跟住如果係即係佢有啲咩係要懲罰啊，要譴責啊，咁樣咁我哋留待佢哋啦。咁至於我哋其他醫生睇呢件事咧，咁我都同好多同濟即係呢幾日都有交流啦嚇。咁我自己覺得，如果政府個安排，咁其實都我覺得合理嘅嚇。咁啊而家嗰20,000張豁免書嘅持有人咧，咁其實如果佢哋個情況係好似西醫工會主席所估計咁即係其實都大部分咧，其實係即係一啲其實唔成立或者牽強係即係一啲即係掹車邊咁樣，可能嗰陣時寫咗出嚟嘅。咁而佢哋係用呢2個禮拜嘅時間咧，如果佢哋覺得自己都其實即係都值得做多一次評估，去揾另外一個醫生去即係做評估翻，跟住如果真係其實佢係即係符合嗰、那個即係暫時真係未可以打得針嘅，咁我諗即係其實醫生都有一個好詳細嘅指引，亦都因為我哋都用咗成半年有多，同埋一路更新咁樣咧，咁其實對個疫苗都熟悉嘅。咁啊，如果係真係唔適合嘅，咁我哋都會幫佢手，即係希望可以配合到佢嘅需要啦。咁但係如果佢其實係即係根本係可以打針啦，或者其實係即係一啲虛假嘅，咁可能佢都會即係變咗其實就即係或者唔會揾醫生去再做一次評估啊咁樣啦。咁我諗即係2個禮拜嘅時間其實都可以。嘅，因為打針嚟講，咁我哋即係都雖然而家疫情下降緊咧，但係都已經有年半咁長時間咧。咁其實即係大部分，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豁免嘅，咁我自己過去啲年齡嚟，咁最初譬如上年3、4月，咁有啲人驚打針，咁但係慢慢做咗啲驗身啊，可能穩定翻個病情，咁其實都好多都接種咗，無論你幾多種敏感啊。或者是即係身體，譬如癌症啊、中過風啊等等，其實好幾大年紀，其實大部分人我哋都認識個疫苗是安全的。咁所以如果你話到今時今日係爭一啲評估，或者有時擔心咧，一路都拖住咁樣咧，咁即係都希望趁呢個機會，即係幫到呢班市民。如果佢即係都即係嚟揾醫生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希望可以即係做一個專業嘅評估啦。咁如果我哋唔好话嚟攞张豁免书啦，而系做一次评估，再重新睇呢件事。咁如果佢系、 okay. 其实有一啲病我哋要医，例如一啲免疫系统嘅病，可能其实有一啲方法睇下可唔可以，即系帮佢稳定咗，就其实根本可以打针嘅。咁我哋希望可以都俾到个支援佢啦。咁等佢可以尽快，因为我哋都知道，如果疫苗系佢适合打嘅，咁梗系尽早打，咁避免佢感染咗咧。佢个身体如果有一啲身体状况令佢嗰个高危啊，会重症嘅机会大啲咧， okay. 都希望可以受惠咯。 好啊， 其实今次咧都系即系卫生署透过去睇个医健通嘅记录咧，就推断会唔会系有啲即系医生其实系滥发呢一啲嘅豁免的證明書啦，咁我都想知道咧，其實一般嚟講，譬如即係醫生要去簽發呢一啲嘅所謂叫免針紙咧，佢要幾耐嘅時間咧，同埋佢會點樣去評估病人嗰個情況？ 嗱，咁其實都係一個即係診症咁樣啦。咁病人有個訴求，咁我哋就首先了解啦。啊，佢今日嚟即係有啲咩原因啊？咁佢話即係想睇下自己啱唔啱打針，或者覺得自己唔適合打。咁我哋了解佢個原因、那個想法啦。咁另外睇翻佢擔憂啲咩咁樣嚇。咁就即係了解咗佢個想法先。咁然之後咧，就睇下佢有啲咩資料啦。譬如佢話自己係藥物敏感嘅，咁啊話有譬如話四隻藥物敏感，咁我哋就睇下會唔會，如果醫健通可以睇到嘅，咁可以即係睇翻佢究竟係點樣敏感，因為敏感有啲係急性嚴重敏感咧，咁我哋就比較緊張啲啦。咁但係如果佢有啲可能係有啲叫肚屙嘔嗰啲，其實嗰啲唔係叫敏感，係不良反應啫嚇。咁亦都同埋，如果係我哋話多種藥物敏感咧。就算是即係我哋話擔心疫苗嚟講咧，咁其實因為即係都熟悉咗疫苗之後咧，其實打科興咧其實係冇問題嘅，即係你可以直接唔做任何敏感測試咧，都係打科興嘅。咁而 嗰個豁免書咧，其實因為我哋知道兩隻疫苗都係預防重症同樣咁好咧，咁我哋會講解翻個病人聽，譬如啊，佢即係雖然你可能係有啲敏感係即係存在，但係其實根據而家咁多經驗咧，其實你直接打科興冇問題嘅。咁就即係因為咁咧，譬如佢話太咁，我哋講解翻，可能伏必泰你就要做測試，定係其實可能佢唔係一個嚴重嘅敏感，唔需要做咁。咁變咗係即係每個個案，我哋了解翻個原因咯。又或者佢係一啲譬如係我都有啲病人咧，係睇開一啲專科醫生係癌症嘅。咁佢係譬如標靶治療中間位係即係啱啱有一兩個禮拜，佢可能係即係唔適合打咁樣。咁但係過咗之後咧，其實佢可以嚟打翻針嘅。咁我哋咪即係了解翻個病歷啊。睇翻佢個情況，咁可能都即係睇翻佢身體狀況，有時都要做啲檢查咁樣咯。咁就變咗係即係好似一個診症咁咯。咁有時好長嘅，因為即係譬如一啲病人好多病嘅，要睇醫健通，又要了解翻，甚至乎有啲我都試過要聯絡翻個專科醫生啊咁樣。咁即係先至希望可以等個病人可以作出一個最準確嘅判斷咯。 嗯。林醫生啊，雖然你剛才就提過你覺得兩個星期的寬限期是足夠的，但是呢也都有一些病人組織有個憂慮，就是事件發生了之後會不會令到醫生在決定是否批出免針紙的時候比起以前更加保守呢，因為可能都會擔心引來一些的調查或者一些的注意這樣。事實上呢都有一些譬如曾經都有見過一些的個案，譬如可能是胃部母乳的媽媽咁樣樣，過往曾經看醫生的時候咧，可能是簽過免針紙嘅，咁但是按住不同時間，可能一啲醫學的指引上面的更新啊，或者一啲即係專家方面的建議啊，咁之後咧佢就再攞唔到呢一張嘅免針紙啦，咁有啲病人都會可能有個印象啊，以前醫生好似叫做即係手鬆啲咁，而家就手緊啲咁，佢哋會有呢個擔憂，咁你又點睇咧？ 咁係啦，其實你講個例子咧，我都遇過嘅。咁例如話哺乳咧，因為最初我哋即係一路累積個認識啦，對疫苗，咁變咗去到幾個月前，咁我哋知道啊，其實哺乳咧，如果接種咧，就仲對個B B 咧就會有用添，可能即係會有啲抗體可以俾到個 B B 啊咁樣咧，咁變咗係即係反而係。即係建議就多過一個禁忌咁樣咧，咁呢啲都係隨住時間我哋認識咧，就頭先講嗰個指引咧係修改緊，咁所以咧就即係變咗就唔係頭先嗰位市民講話，即係以前手鬆啲定點，而係我哋即係你可以話與時並進，或者我哋係即係一路跟得貼啲嗰個疫苗嗰個理解咧，咁嚟到作出一啲建議咯，咁所以即係真係有時即係可能我哋。市民有一些想法，又或者網上有一些資訊呢，那其實都有些是可能幾個月一年前呢，那其實是現在已經可能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理解的了，那所以我都希望即市民如果是他好像很根深蒂固自己覺得是不打得針的，那又或者以前拿過一些豁免書的，那但是都不妨呢就即如果是再評估回啦，其實可以考慮呢，即如果是即係有自己一啲專科嘅睇開咧，可以問一問嗰位專科醫生去即係理解清楚先又得。即係最好就其實有一個相熟醫生睇開你嘅，就唔係一個三面口，即係你第一次揾佢嘅醫生去評估啦。咁另外我都可以考慮咧有關方面，就係即係如果一啲係即係連醫生都難以決定嘅一啲情況咧，咁即係我都諗下會唔會？其實會不會有一個渠道是連可能醫生都未必判斷到，例如現在說一些踩界位的時候呢，會不會有一個診所或者是即可以是了解回即這類的市民，看看可不可以幫到他們即起碼理解回他其實可以打的。咁啊，可以希望俾個 衞生署設立嘅診所 係啦，冇錯，實在嘅答案去，即連可能睇完醫生咧，醫生。即係雖然話我哋話我唔捨得俾你，但其實可能其實醫生都有個理解，不過其實你個情況係有啲即係佢都唔係好肯定啫，唔係話百分之百 打得嘅。咁呢啲咁嘅情況咧，我就唔知會唔會真係存在啦。我相信都有啲嘅。咁如果嗰啲咁情況咧，會唔會市民都可以有個渠道去到解決佢嗰呢個疑難咯？ 嗱，你頭先提到嗰、那個衛生署嘅指引咧，咁其實一路都有修改啦，譬如有一啲嘅種類啊，啲病嘅種類啊，或者獲發免針紙個期限，其實一路都有改嘅。咁但係今次咧，這個即係所謂叫濫發涉嫌濫發針紙事件之後咧，其實個指引有冇需要再修訂？ 最新的指引呢，其實我們今天都再收到電郵，是9月2號的，即是其實都是 發生這些事之前的，應該就是是啦。那我們其實一直看都，其實我自己都即係都覺得都足夠的，其實都幾詳盡的，咁亦都有時同即係可能都即係對個疫苗那個經驗呢，咁慢慢大家好多同業的都理解呢，咁其實都可以話判斷到的。咁而只不過即係有啲情況，譬如個病人講話啊，自己好即係好多唔舒服，其實係即係我哋有時就係、是、即係可能想幫佢醫咗個唔舒服咧，等佢安心啲先至打針嘅時候咧，咁呢啲就係、是、即係變咗你又簽豁免書又好似即係唔係話好合適， okay。 但係佢嗰啲咁嘅唔舒服又即係你話佢今日打針，佢、okay。 已經周身唔舒服嘅，你同佢打又好難嘅，咁、 啊、 所以希望可以都幫到呢班市民咯。 好啊，唔該曬林永和醫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911宗新冠病毒个案，本地感染占3703宗，新情报14宗死亡个案。多两间院舍情报阳性个案，分别系一间安老院舍同一间残疾人士院舍，合共有3个院友染疫，4个院友列作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388间学校呈报503宗个案，涉及410个学生同93个教职员，合共7班需要停课7日。一间特殊学校全校停课1星期。教育局表示，在点算实际在学人数之后，公营小学小一相对今年4、5月批核的本学年总班数减少14班，中一就减少22班。局方已經發信通知點算後，需要調整本學年班級結構和教職員編制的學校。局方說，數字反映適齡學童人口的整體變化和學生人口的流動情況，包括搬遷、家長選擇和移入或移出本港的學童人口等。因為調整班數出現的超額教師，可按既定機制獲保留至2022-23學年完結。而因為小一學生人口下降，以致總班數減少而出現的超額教師，可獲保留最多3個學年。局方又說，教育局會與學界共商，研究鞏固和整合學校資源的辦法。局方亦都訂立個別官校長遠發展方向。局方亦都訂立個別官校長遠發展方案，例如停辦長期收生不足的學校，或以重置學校舒緩情況。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在零加三检疫安排下，无论返港和来港人数以至市面的感觉都良好。他说当局仍在观察对整个旅游业的影响，看来对市民出外旅游更方便，来港人数亦都有上升。他又说，旅游发展局正讨论怎样推广来港旅游，有信心进一步放宽防疫抗疫措施之后，外地游客会被吸引来港。杨润雄出席海洋公园一项活动之后说，现时的政策和零加零甚至取消防疫要求有分别，但当局要以防疫抗疫作为首要目标，做好这方面工作才更加有条件开放。他又说，在复苏过程中会遇到挑战，包括不同行业人手是否能够即时配合。医管局联同3间本地大学同7间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的研究发现，中医药可以改善新冠临床症状，有效治疗新冠后遗病征，亦都有效改善肺功能同个人体质。 研究结果已经刊登在国际学术期刊，是本港首项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中医新冠康复诊疗临床研究。团队前年9月至去年12月期间，收集150个新冠康复者的临床数据，主要属51至70岁群组。研究发现，康复者在步行测试水平的肺功能表现比同龄人士低，接受中医药治疗之后，病人的肺功能有改善，步行测试达到标准，肺阻塞风险亦都降低，尤其咳嗽、气喘和乏力等后遗病征亦都有改善。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渐转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车龙只是排到在理工大学湾位对开。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介乎九龙塘乐伦街至到九龙塘会的交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北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空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慢车，龙尾在文化博物馆。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的车龙排到龙日村。封路方面呢，再提提大家啦，在干诺道中因为紧急维修，而家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的慢线仍然是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抗生素有效的次数和水电一样是有限的资源。 香港大学医学院护理学院及公共卫生学院助理教授徐思玲， 我们应该好好运用它，延长它有用的时间，争取更多时间去研究新的药物去对抗恶菌。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十世纪五十年代，朝鲜问题一触即发，又会掀起怎样的外交风波呢？ 如果我们就咁止步于三八线，会弊大于利。 但是再打落去，我们的困难实在太大了。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嘅咧就系、警方早前拘捕了7名涉嫌未有按照卫生署指引为病人恰当地诊症，怀疑他们是滥发医学豁免证明书。 政府咧，琴日傍晚咧就宣布啦，会喺下个月嘅12号起咧，唔再接纳咧呢一班医生所发出嘅免针纸，估计咧系涉及超过20000张呢啲嘅免针纸嘅。咁啊，有一啲嘅医生啦，我哋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咧都同过咧家庭医生林永和倾过啦，佢就认为咧一个其中一个可以考虑嘅做法咧，就系由医管局啦或者卫生署咧设立一啲特别嘅门诊服务咧，去俾一啲所谓比较踩界啊，比较医生都系有一啲难以判断应唔应该发免针纸嘅个案咧，轉介到去呢一啲嘅門診嗰度，等市民咧再做詳細嘅檢查同埋了解咧，就可以即係希望咧進一步釋除到呢啲市民嘅疑慮。咁啊，各位聽眾朋友，你哋有啲咩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呢個時候咧，林子欣，我哋都接聽聽眾張先生嘅電話先啦。張生你好， 你好， 係請講。 係我最近聽新聞咧，就聽到話陸陸續續就有。暫時來說有七位醫生呢就是懷疑濫發那些豁免打針那些免針紙。 嗯。 那個為數都超過20000人。那我覺得很震驚的。真的有一個很合理的懷疑，就是這七位醫生呢為什麼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可以發到20000張的免針紙呢？那他作一個決定去簽發一張這樣的免針紙之前啊，佢做过啲乜嘢啊？按佢嗰个专业判断，佢啲20000几个病人系唔适宜接受嗰、那个打针嘅咧。 嗯， 咁呢个咧，我就觉得咧，我哋一个普通人咧，就觉得都好匪夷所思、不可思议嘅。咁咩原因咧？咩原因佢哋会做到咁咧？真系要问翻佢。呢七位医生对唔对得住佢嗰个嘅医学专业？ 好啊，多谢张生嘅意见啦。咁啊，补充一点资料啊，其实咧，医务卫生局同埋卫生署咧都话系将呢啲个案咧系会转交俾香港医务委员会跟进嘅。咁啊，而医委会方面就话咧，医生如果系用专业身份发出载有失实或者误导声明或者其他不当借证明文书或者类似文件咧，系可以面对纪律处分嘅程序嘅。咁啊，不过由于呢一啲咧将来都会系有机会去到医委会嗰度咧，系成为个案啦，咁所以喺现阶段咧就唔评论个别医生嘅行为。不过林子欣，我谂的确好似张生所讲啦，喺呢件事发生之后咧，都会令人咧系谂啊，其实事件咧对于医生嘅专业形象啊，市民因为对于呢个专业咧一向都系信任啦，并且觉得咧佢哋好有公信力啦，咁会唔会造成一个损害咧？ 嗯，咁亦都我谂可能有啲市民都会知道，其实即系滥发嗰个医生嘅数目都系属于少数嘅啫，咁就希望即系呢件事咧，都唔会整体地即系影响成个医疗咧系统同埋医生咧，即系喺市民心目中嘅诚信。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啊，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请嚟另一位嘉宾啦，有系病人组织嘅代表，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喺电话旁边。林志游你好。 你好， 林志游，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你自己点样睇政府今次去处理呢超过20000张免针纸嘅处理方式咧？因为都系讲紧系2个星期嘅宽限期啦，需要呢一班嘅市民咧系再去重新咧去做一啲嘅咨询啊，同埋去攞新嘅针纸。 系嗱，我谂好难讲话政府呢个决定系错嘅吓，因为即系就咁我哋客观睇咧，即系如果七个医生。即係喺幾個月時間之內可以發出呢個20000張嘅免針紙咧，呢個數字係即係表面上睇都幾嚇人嘅。但我哋都唔可以即係否定一樣嘢咧，就話即係當中係咪有一啲嘅呢啲攞到免針紙嘅人咧嚇，佢哋係本身即係的而且確佢有一啲嘅身體狀況，佢哋係即係唔適宜接種疫苗嚇。但係佢哋都係即係揾咗呢幾位醫生去出呢張證明書，咁但係如果政府喺今次呢個時間去做呢個決定，而嗰幾位醫生都未話被定罪啦，未都即係只有一位係被作出檢控啦，咁所以即係喺嗰個嘅決定即係作出嘅時候， 即係佢會唔會有顧及到其實可能呢個決定咧，就即係會影響到其中一啲可能係少數啦，或者部分嘅一啲取得免針紙嘅市民咧，可能對佢哋造成一定嘅一啲唔方便啦，因為可能佢哋要喺個好短嘅時間之內咧，去即係可能要去揾個另一啲醫生咧，去幫佢再重新做個評估啦，啊，但因為今次有一啲拘捕行動啦，同埋檢控行動咧，咁相信可能即係其實呢個揾醫生寫免針紙咧，喺幾個月前咧已經係即係半年前咧都已經係非常困難嘅一件事啦。 嗯， 咁所以而家因為有咁嘅情況咧，都可能會有進一步嘅即係影響咧，就話可能有啲即係都有做開呢種提供開呢種服務嘅醫生。佢哋都可能會縮減呢啲服務啦，甚至可能即係終止呢啲服務啦。咁變咗咧，就市民要再去揾到呢啲即係私家醫生去寫免針紙咧，係會即係進一步困難咯。 嗯，如果咧我哋有睇过嗰张免针纸咧，其实佢本身就唔会写话点解个医生发嗰张免针纸嘅，咁但系就有嗰个医生个身份，同埋卫生署咧都会有呢个免针纸嘅记录啦。咁但系如果我哋要知道咧，究竟边啲病人手头上攞住呢张纸咧，就可能牵涉一啲病人嘅记录或者私隐啦。咁譬如喺即系将来要去调查嘅时候咧，呢一点咧即系需唔需要关注咧？ 我又暫時就未有呢個嘅即係關注喺呢度啦，因為即係始終去做呢啲調查都係一啲嘅執法部門咧，佢哋嗰個即係調查嘅權力都可能涉及一啲嘅即係接觸到私隱，但我都相信即係執法部門都有佢哋一定嘅操守啦，嚟對保障啲私隱，唔會話有泄漏啊咁樣啦，同埋個攞到嘅資料都係即係用於呢個調查啦，或者檢控嘅嗰個證據上嘅用途。咁所以喺呢度咧，就我就唔係太擔心有一啲私隱嗰、那個即係、就是、侵犯嘅地方呢度啦。咁亦都因應嗰個調查啦，我哋都希望話即係個調查都係公平公正啦，咁所以就可能會都要向某啲嘅取得個免針紙嘅市民去做一啲嘅查詢啦，即係所以都係有佢嗰個必要喺呢度嘅，因為我哋都唔想話有一啲即係。即係罔顧專業操守或者道德嘅醫生咧，係即係利用佢哋嘅身份咧，去即係為咗賺取一啲金錢上利益咧，嚟到去即係做一啲唔合法或者唔合乎呢個嘅專業即係守則嘅醫生咯。 嗯。林志華，你頭先咧都提到，其實早喺幾個月前咧，要揾醫生係願意發出免針紙咧，都已經係困難噶啦。咁啊，擔心咧嚟緊醫生可能會係更加保守一啲啦，咁樣樣。其實呢個會唔會亦都係某程度上説明咗點解會有一個咁不幸嘅事件出現，就係有咁多人要用咁多錢去買一張有機會係虛假嘅醫學豁免證明書咧？即係你自己會點樣？咁睇呢一件，即系有医生去滥发呢一个免针纸呢件事情嘅本质咧？ 我谂个本质咧就系源于固然就系疫苗通行证啦，因为而家嗰个疫苗通行证，即系唔好话即系早前啦，即亦都唔好讲今日啦，因为去到琴日，政府都有啲新嘅措施，就系将个疫苗通行证咧进一步即系收紧。 去到5至11岁， 系啦，咁变咗嚟讲咧，就好多市民咧，即系因应呢个疫苗通行证嗰个嘅，即系影响啦吓，因为如果佢哋冇咗呢个通行证咧，佢连医院都入唔到嘅话咧，咁所以佢哋即系可能冇份工添啦，咁所以佢哋咧就对于呢个嘅通行证嗰个嘅需求咧，系即系非常之大啦吓，咁但系我哋都明白，即系社会上咧，总有一啲人咧。我哋可能會話佢自私嘅，就係話你明明適合打疫苗，但你又唔肯去打，你好自私咁樣。但我哋都唔好忘記咧，有部分嘅市民咧，佢真係有啲身體狀況咧，佢係唔適合接種疫苗嘅。我哋都應該有一個空間咧，俾得到佢咧，就係話佢係即係關注自己嘅身體健康嘅話咧，咁我哋都要理解嘅，因為事實上咧喺疫苗嗰個嘅接種嚟講咧。過往都即係我哋都睇啲報道係即係會有啲嘅嚴重過敏反應係即係發生咗，政府亦都有賠償啊，甚至當中有啲死亡個案。咁我諗我哋唔可以漠視市民對於呢個嘅疫苗安全咧，或者對佢哋身體嘅反應咧有啲影響嘅話咧，所以佢哋對於嗰個嘅免針紙咧，即係有個咁樣嘅即係要求呢度嘅。 咁固然咧，即係話如果你衛生署已經有一啲明確嘅指引，醫生要跟住翻呢啲指引嚟到去發出嗰個免針紙嘅話咧，呢、這個就要睇翻佢哋專業上嗰個判斷，就唔應該為咗喺金錢上嗰個嘅利益咧嚟到去即係罔顧佢自己嗰個嘅專業身份。 嗯，咁喺即係從一個病人組織嘅角度睇咧，即係你覺得今次嘅事件，即係對於喺病人心目中啊，即係個醫生嘅專業形象咧，有冇打咗一個折扣咧？ 嗱，我諗難免都即係會嘅，因為我哋嗱，即係我哋講緊即係香港萬幾個醫生啦，即係今次涉事嘅都係幾個啦，嚇。咁但係我哋講緊即係如果話有人又肯俾3-5千元去攞到呢張免針紙嘅話，有醫生喺提供呢個服務嘅話咧。即係其實呢個我哋解釋到現象就係話，即係點解有人肯俾咁多錢去攞呢張紙呢，一定有佢背後嘅原因啦嚇、啊。我亦都有身邊有啲病人組織咧，佢都話，佢話佢哋啲組織朋友佢哋都唔會攞呢張免針紙嘅，去私家診所，因為佢哋俾唔起呢筆錢。 嗯。 咁我哋唯一做咧就係咩咧？就結果就去即係唔攞呢個疫苗通行證啦，佢哋寧願麻煩啲去醫院之前去做嗰個核酸測試啦，或者用其他總之所有方法即係。可以處理得到嘅，佢都即係都避免去打針。咁即係佢哋唯有去到咁樣嘅地步咧，去即係去避免呢個嘅即係接種疫苗咧。呢個我覺得其實係幾即係悲哀嘅，因為其實嗰班人咧就係更加需要呢個我哋嗰個社會關注，同埋佢哋更加需要呢個醫療服務嘅話咧，我哋就喺呢個疫苗通行證上邊咧，就即係設咗咁多關卡嘅話咧，其實喺世界上。而家我哋都見到大趨勢都係即係一逐步放寬嘅話咧，我見到疫苗通行證逐步加緊嘅話咧，我即係唔係好理解咯。 好啊，多謝你啊，林志由，先同你傾到呢一度。林志由是香港病人政策连线的主席来的，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 1872311，讨论的呢就是关于有医生呢涉嫌是滥发免针纸的问题。那么来的呢在10月的中旬呢，这一批的免针纸呢就会是不获政府呢去到承认了。那么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呢，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一起谈一下。现在呢先休息一阵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我哋今日咧继续讲文法。我哋之前两集咧讲咗，如果我想讲，我都系，咁我哋英文点讲？今日咧我哋讲嘅咧就系，我都唔系 ，OK？如果人哋话 I'm hungry， 你话我都系，咁咧你就话 So am I， OK？ 如果对方讲个句子系 negative 嘅 ，I'm not hungry， 你就会话咧 Neither am I，Neither N E I T H E R，Neither am I， 或者 Me neither 或者 Me neither 亦都得 ，OK？Neither am I。如果本身嗰个句子系 simple past tense 嘅，譬如我话。I didn't meet her last night， 我昨晚都冇见到佢。OK， I didn't see her last night。咁你都想讲咧，我都冇见过佢。咁咧就会系 neither did I， neither did I， neither did I。OK， 我都冇见过佢。咁样，咁咧就系呢个讲法啦。希望大家唔好搞乱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子欣，我哋喺开场嘅时候咧，都有讲过呢一个免针纸事件啦，可能仲有一个后续嘅发酵啦，就系睇翻政府嘅新闻稿咧，都提到啦，佢哋呼吁咧，市民咧就即系唔好以身试法啦，用一啲咧由不当途径取得嘅医学豁免证明，因为咧如果经查核之后咧，发现佢哋系使用咧一啲虚假嘅医学证明书咧，系会交俾执法部门咧，如果市民明知而使用呢啲虚假文书咧，系可能会触犯刑事罪行条例嘅，咁到底喺法律角度上面点样理解今次事件呢？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请嚟啊大律师黄宇日同我哋一齐倾下啦。黄宇日你好， 系你好， 你好，黄宇日啊，由于即系政府喺新闻稿嗰度咧都提到啊，使用虚假文书嘅呢一个刑事罪行条例啦，可唔可以请你先同听众解释下何谓使用虚假文书咧？ 其實虛假文書在法律上有它特定的定義的，在香港呢刑事罪行條例第69條呢就有定義了在什麼情況之下呢就屬於虛假的一個文書。其實以往我們理解呢虛假文書呢是或者普通法一路以來啦都是有一個特定的要求的，就是要那個文書它本身呢是要即是本身有一個謊言的，對於它自身就不是說對於它所描述那個情況或者是一些外在的事實的情況呢就有虛假的情況，即是而是我們所說就是要個文件不單止要講一個謊話，而是那個文件呢就著它本身而言講一個謊話，那才是屬於法律上那個虛假文書的定義。舉個例呢就是譬如說如果那個文件它表面上是講某人去簽署佢嘅，咁但其實原來唔係呢個人簽署嘅，而係一個人冇簽嘅，咁呢個會係其中一個虛假文書個情況啦。又或者佢嗰個文書上話係由某某人見證嘅，但其實佢根本就唔係某某人見證之下簽署嘅，咁呢啲就係會嗰個文書自身嘅情況屬於虛假咯。咁如果符合呢個要求嘅話咧，咁佢就會係有機會符合到法律上嗰個虛假文書嘅定義啦。 嗯，黃宇日啊，如果按照你呢一個講法咧，喺我哋今次關注嘅濫發免針紙事件入邊咧，咁但係嗰張免針紙又的的確確咧係由醫生去發出嘅，縱然佢入邊即係再有嘅資料，譬如對於病人點解係唔適合去打針嘅一個描述，可能係有錯誤嘅，咁佢仲可唔可以叫做一個虛假文書咧？定係入邊都有法律可以斟酌嘅地方咧？ 我覺得呢個係有機會，即係喺法庭上兩邊都有得拗嘅一個觀點咯。即係佢屬唔屬於法律定義底下嗰個虛假文書？我甚至乎可以話呢個觀點其實有機會要打到上終審庭先可以即係終極解決得到。 嗯。咁另一個問題呢就係、是、因為而家都有超過20,000張呢啲嘅免針紙仍然係喺個社會入面啦。咁其實曾經使用過呢一啲免針紙或者喺10月12號之前繼續使用相關免針紙嘅市民，佢哋有冇法律風險嘅呢？你會點建議佢哋呀？ 我諗建議我就唔俾唔到即係建議，因為喺個大氣電波裏面都唔適合俾建議啦。咁、 okay. 只不過佢哋嗰個風險其實唔可以話冇咯，甚至乎話係會有機會係被捕，甚至乎被控告嘅。咁嗰個原因就係咧雖然而家即係就住政府個新聞公佈，佢就係話。嗰啲濫發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證明書嗰啲醫生就係、是有機會係製造虛假文書啦。咁要視乎就係嗰啲獲發呢啲證明書嘅人，佢到底嗰個參與程度或者係佢嗰個所知道嘅事情有幾多啦？譬如我舉個例就係話如果佢喺獲發嗰個豁免證明書嘅時候，佢連醫生都冇見過嘅，咁呢個就可能係一個比較強嘅證據，就係佢明知佢係唔應該喺未被醫生診斷過嘅情況就獲發一個證明書。咁呢個有機會係如果嗰個醫生發出嘅虛假文書啦，咁當嗰、那個去求診嘅市民佢獲得呢個虛假文書嘅時候，佢使用佢嘅時候，咁就有機會係行使虛假文書啦。咁不過呢個又翻去就係我頭先講嗰個法律觀點，就係、是、到底呢、這個一個唔應該獲發嗰、那個證明書嘅人，而獲發咗一個證明書，呢、這個到底是否構成虛假文書呢？咁當然除咗虛假文書以外，有其他可能相關嘅罪行嘅，譬如就係串謀詐騙咁樣啦。咁呢個亦都係要睇翻到底嗰個求診者佢。當下佢係知道啲乜嘢，同埋佢喺乜嘢情況下獲得呢一張嘅獲豁免證明書咯。咁舉個例，譬如話嗰個求診者其實佢係的確有俾嗰個醫生診斷過，咁而佢喺醫學上亦都冇一個知識，就係到底佢是否 是应该获发那个证明书的。那如果他在这个情况底下他获得那个证明书，那他未必是有一个意图是去诈骗的，因为可能他是有可能他是的确以为自己是可以获得这个证明书的在医学上，而他没有这个医学知识去判断到底他是否应该获得这个证明书。 嗯，好啊，时间关系啊，同你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你啊，黄宇日，多谢你。黄宇日咧系一位大律师嚟噶。啊，林智恩，如果听黄宇日头先嘅分析咧，其实市民都要视乎啊佢哋了解或者系知道嗰、那个医学豁免证明书发出嘅背景嗰个程度或者参与嘅程度系有几深咯，先至咧系可以去到判断咧佢哋有几多嘅法律风险。 系啊，我谂呢个都有好多含糊地带嘅，譬如可能有啲市民咧其实都唔知咧。究竟他自己符不符合那个免针脂的要求，可能他是听闻某一间诊所的医生愿意发这个免针脂就去看，所以他未必知道背后的法律风险。 好了，这一节的讨论去到这里，我们有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喺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有意外，而家大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金十七个九跌六毫二，腾讯控股274蚊跌六个八，阿里巴巴74.7跌三个二，恒生中国企业60.34跌一个九毫八，美团168.8跌五个四，汇丰控股40蚊跌两个四毫半，友邦保险65.6跌两个三，中国平安39蚊跌个七，京东集团201蚊跌12蚊。比亚迪股份205蚊跌9.2，五大升幅股份：未来世界控股、爱世纪集团、奥克斯国际、HKE Holdings、华康生物医学；五大跌幅股份：裕兴科技、旭辉控股集团、豪亮环球、六庆娱乐、中国创意数码。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85，日元144.65，瑞士法郎0.989，加元1.377，人民幣7.245，英磅對美元1.068，歐元對美元0.957，澳元對美元0.643，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港金系报15,200蚊，比上日收市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27.25美元，卖出价1,628美元。港汇指数106.9，升0.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慢线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嘅，一带是比较车多。另外，东区走廊曾经有临时工程，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一段的快线是曾经封闭啦，而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是接近嘉华国际中心。另外，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是挤塞的， 龙尾是去到龙翔道近天马苑，而在平石村对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车龙就排到去龙富路近富健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元搭车优惠的。1952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10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各位听众， 每个星期请来官员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怎样跟公众解释？ 在香港有什么空间呢？ 局长可不可以跟我们做一些补充？ 不止我们问，你们都有份。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 早晨，蔡爷， 我想请问呢， 局长呢应该多一点解释给我们听。 很多谢黄生提出的意见， 社会上呢都要有一定的讨论。 我们仍然在这方面努力当中。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问责。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之下》。 身为雍王二王子枫兰色的黑枫色，同身为青州公主枫色云的白枫直，虽然两人年幼的时候以贵族身份相识，但是多年不见，长大之后江湖重逢，竟然都没有认出对方，莫非这些都是命运的安排？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自由风，自由风。在这一节里面继续是有高福慧和林子欣为大家主持的。林子欣，其实呢早前呢社会各界呢在讨论政府呢是放宽这个入境检疫措施去到0+3的时候呢有一批飲食业餐饮业的商会呢发了几封联署信呢都是引起社会的关注的。这五个餐饮业的商会呢其实就提到啦，在放宽了这个的出入境的措施的情况之下，但是政府是一些餐饮业的防疫的措施的规管又没有松绑，他们预计就会引起这个经营困难的效应。那个推论是怎样来的呢？根据他们的联署信就指出，由于放宽入境检疫措施之后，预料是会有大量的市民是外游，加上即来紧譬如圣诞节或者新年，这些都是即传统餐饮业的旺季。到时他们预计会有很多市民会出外消费，或者将一些消费券都拿出来，可能是去旅游或者买机票样。到时业界就会雪上加霜。所以他们早前就向政府 發出了一封聯署信，就促請政府盡快放寬有關業界的社交距離措施，同時要推出一些保就業的計劃。不過事件在昨天就有個進展，見到自由黨飲食界的立法會議員張宇仁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裏面就表明歡迎政府推行零加三這個政策的同時，不點名批評有一些飲食業界的講法，就說他自己是不認同零加三會影響飲食業界的生意，批評這些講法是沒有數據、沒有科學根據，甚至是噏得出就噏。 講開放寬本地社交距離措施，因為都有一些的即係我諗有啲聽眾自己心中都會有數咧，就係、是、覺得如果咧零加零係未必咁快可以放寬到嘅話咧，其實嗰個所謂叫做復常嘅路線圖咧，係咪可以從本地嘅一啲社交距離開始着手咧？嗱，因為咧醫衞局局長盧寵茂咧早前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表示咧，因為外地咧入境嘅旅客個陽性比率咧就高過而家社區檢測個比率係三倍嘅，咁所以咧都仲要觀察一下先至可以放寬到去零加零啦。咁但係本地社交距離措施就可能都有些空間去放寬的，所以剛才高科提到張宇仁和一些本地的飲食界的代表好像在那個對於零加三的影響和一些預期上面有分別，但我覺得他們爭取的訴求都很一致，就是促請政府就盡快放寬社交距離措施，裡面會有很多東西牽涉的，譬如就是現在一些餐處所一些現場表演就不做得，另外就是一些餐饮处所，佢譬如每台嗰个人数咧，都系限制咗系八人啦。另外嗰个宴会上限咧，亦都系即系饮食业界好关注嘅一个问题。咁头先讲嗰几点咧，似乎而家都系即系饮食业希望能够把握，即系十月到到明年二月咧，一啲宴会旺季嘅时候咧，都可以放宽翻呢啲社交距离措施嘅。 嗱，其实咧都即系姑勿论零加三咧，对于饮食业界喺嚟紧呢啲旺季嘅具体影响系点啊？我留意到咧，有一位饮食业界嘅朋友就是稻苗学会的荣誉会长黄杰龙，今天都在一个电台节目里面指出，其实呢就算你是预期呢真的会有多些的旅客回来香港，是不是就能够马上去适应这么多的在这三年以来呢新的一些防疫的规例和措施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即逐步去到商量怎样去放宽在餐饮业界的规定呢，其实对于旅客的适应来讲可能都是一件好事来的。他的讲法呢就是599章在过去三年都多次扩充啦，虽然我们市民呢就很习惯一入餐饮处所呢就要探热啊，都安心出行啊，扫疫苗通行证啊，坐低呢就吃东西的时候呢就可以除口罩，你站起身的即是你企翻起身或者你要过位咧，就要戴翻口罩。但系诸如此类咁多嘅呢啲规定咧，你要讲解俾一位外国嘅旅客，啱啱嚟到香港到步入餐厅食饭，要佢遵守晒呢啲规矩咧，其实都真系唔系咁容易，做唔到咧，亦都系会罚款。咁所以咧。林子欣剛才講到了，似乎呢怎樣去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呢都是飲食業界一個頗為一致的訴求。 還有呢，即是我想在政府的角度來看，即是始終可能他們都是想有序地去放寬的，因為如果疫情就算反彈呢，起碼政府都會知道那個反彈的原因是出在哪個環節那裡。高科是說到呢，就是其實有些飲食業界就預期呢現在行零加三呢，即是對於本地消費是沒什麼好處的。除了因為外地旅客咧嚟唔到香港，即系就算佢嚟到都仲有三日系要攞住黄码之外咧，因为始终咧香港有一啲嘅即系零售啊同饮食嘅消费咧系内地旅客带动噶嘛，咁但系内地旅客又未能够嚟香港啦，我谂亦都咧今次香港嘅复常之路咧，即系会难行过2003年 SARS 嘅时候咧，系因为之前咧即系中央有所谓叫送大礼啦吓，即系有一啲经济优惠俾香港，咁但系今次咧香港同内地又未通到关咧，呢啲经济优惠咧未必咁快可以即系到到位嘅，咁所以即系而家香港行紧去复常嘅路上面咧，即系都有比较多嘅即系限制喺度咯。 讲到呢度咧，都讲下我哋嘅热线电话号码18723111 18723111。唔知有冇做紧饮食业界嘅朋友系听紧节目咧？你自己点样评估零加三对于你哋嚟紧生意嘅影响咧？你会比较认同系商会嘅讲法啊，亦或系业界代表张宇仁议员嘅讲法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号码系18723111。其实咧，现行嘅社交距离措施咧，都会继续系延续到去咧，即系十月头嘅咁啊。 嚟緊會唔會有放寬呢？當然就係要視乎政府進一步嘅公布啦。不過咧，喺今個星期五咧，疫苗通行證嘅適用年齡個涵蓋範圍咧，進一步擴闊到去5至11歲嘅小朋友咧，呢一點咧，其實餐飲處所都會受影響嘅。咁啊，亦都見到有啲餐飲業界，特別係做酒樓咧，就提到咧，即係一家大細週末嘅時候咧，就最中意咧公公婆婆帶埋個孫咧一齊去酒樓嗰度食飯見面啦。咁啊，佢哋嘅生意會唔會進一步受影響咧？又或者食肆咧係咪已經做好準備咧去迎接嚟緊星期五啊？有一啲新嘅規定咧，因為小朋友嘅針卡咧喺政府嘅宣布之下咧，都知道而家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更係更新咗嘅。佢哋咧有個親子嘅針卡可以使用。咁喺個掃嗰個二維碼上面啊，飲食業界又係咪已經做好？好準備咧，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呢、這個時候咧，林子欣，我哋請你一位餐飲業界嘅朋友啦，有香港餐務管理協會嘅主席梁振華喺電話旁邊。梁振華你好， 你好你好，主席。 梁振华先同你倾下咧，关于零加三呢一个嘅议题啦。因为似乎咧，你哋商会就有一个睇法啦。咁啊，业界嘅代表啊，张宇仁议员咧又有另一个睇法。咁其实你自己点样睇？佢阿张宇仁议员认为啊，零加三系唔会影响到饮食业界生意呢个讲法咧。因为佢话其实过去十几廿年，市民都会喺呢啲嘅时期去旅行噶啦。咁啊，实施咗零加三之后咧，反而整体经济改善咧，各行各业都受惠，就唔认为咧饮食业咧系会生意咧系会好似你哋个联储信咁样写咧系更加雪上加霜。你自己点睇啊？ 嗱，呢一个问题咧，即系我哋都同阿张宇仁议员咧，大家都有坐低系沟通过嘅。咁我即系我哋个商会啊，吓咁啊都有同阿张议员沟通过。咁我哋认为咧零加三咧。是政府咧迈向咗一大步嘅，虽然啊嗰个旅客过到嚟系三日咧系一个皇马，三日后咧咁佢又可以自由去任何一个地方啦，譬如我哋啲餐饮处所啊，各方面啦。咁以而家目前嘅情况咧，都系迈进咗一大步放宽嘅。咁对我哋业界咧，都系有多少个裨益嘅呢一样嘢？呢个确实一定会有，但系多少咧？因为而家先至今日前日先至开始实行嘅，好似琴日开始实行，咁我哋都要睇耐少少，大家嗰、那个个进度去到边度啊，或者对我哋业界有咩影响啊，或者我多咗生意啊，或者少咗生意，我哋要睇耐少少时间嘅呢个。 我谂政府咧，其实都想逐步即系应该去放宽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啦。咁但系咧，我头先提到咧，其实关于餐饮处所嘅社交距离措施都有好多种嘅。其实你哋业界会认为咧，放咗边啲先咧系最有利咧？ 嗱，我哋都有联署到啊，联署我哋个商会都有联署上个要求啊，特首李家超先生啊。首先第一，首放宽我哋嗰个宴会。由而家120人放宽翻，我哋240人，去到呢、這个每台12位，同埋放宽我哋一个嗰、那个1.5米嗰个距离。你话入到嚟探热啊，即系做安心出行啊，嗰啲 kit 卡啦嗰啲嘢咧，我谂而家啲客人都已经系好愿意做嗰样嘢噶啦，唔使我哋点样费唇舌，佢都已经系全部自己搞掂晒，排队咁慢慢入嚟噶啦。咁我哋个诉求咧，即系例如啊，即系嗰啲处所表演啊，俾翻我哋摆翻20位啊，每台12人啊，同埋1.5米距离咧，系我哋呢个大诉求之一嚟嘅呢个。 不过咧，暂时就即系仲要有待政府公布最新一轮嗰个社交距离措施有冇调整啦。嗱，不过最快今个星期五开始咧，就有新嘅规定咧，系要喺一啲指定处所，包括食肆嗰度实施啦。讲紧就系5至11岁小朋友嘅疫苗通行证啦。嗱，如果佢哋冇至少打咗一针疫苗咧，就入唔到去一啲酒楼或者餐厅嗰度食饭噶啦。咁我都知道咧，政府今日系为餐饮业界举办研讨会咧。去讲解新的安排，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哋业界要为呢一个新的安排做啲咩准备功夫咧？操作上面大家系咪清晰嚟紧要点做啦？ 嗱，喺3点钟咧，就食卫局咧就同我哋业界咧有一个网上嘅交流会嘅，即系讲佢嗰个疫苗通行证啊，点样嚟做法嘅。咁而家佢亦都讲到一个亲子关系啦，即系唔系实系要亲子嘅，即系朋友都得嘅，即系嗰样嘢唔系话一定系要亲戚。 我朋友即係譬如我帶住人家個細路仔落嚟，我已經係DR 曲攞咗佢張針紙，咁我都可以同代佢係做一個曲嘅入嚟呢個餐飲住所嘅。咁、我覺得咧依一樣嘢咧，嗱而家佢細路仔中嗰個疫苗咧，都去到71.12% 嘅啦，都已經。咁距離咧，即係已經大部分都打咗一針以上噶啦。咁我希望大家即係細路仔再繼續打針保護自己啦，係咪？咁跟住我哋覺得我哋而家呢一個環境咧，我哋對我哋業界咧都係唔係話好大呢個影響嘅啫。應該而家以咁嘅比例去打針咧，我哋都可以接受到嘅。 即係你意思係你唔擔心實施咗之後，即係實施咗新嘅疫苗通行證安排會影響生意係咪啊？ 嗱，呢個個禮拜五開始實施啊，咁我哋大家做生意都係要睇個數據嘅。咁我哋未有個數據就唔能夠下結論嘅。即係你話講啊，我少咗幾多百分比啊，或者多咗幾多，呢個我哋都係要睇個數據啊嘛。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咧，我覺得而家已經有70%+打咗嘅細路仔，應該對我哋個影響唔係話去到咁大嘅啫。 咁你對於年尾同新年嗰個檔期，你會有啲咩預期呢？嗱，因為其實而家咧，我諗聽眾都知咧，即係嗰啲機票都仲係好貴啦。即係會唔會其實都預期有啲人都係會留港消費咧？喺假期嘅時候， 嗱，即係我今日即係睇嗰個報道啦，即係咩東瀛遊啊嗰啲咁嘅旅行社，日本嗰啲咧，即係佢每一日佢都話每一日即係報名，佢唔係好多人啫，都係十零廿人啊。即係依輪咧就多咗，都係去到30-40人咁樣，咁變咗咧，即係而家佢報都係報，唔係話即刻走啊嗰啲咁樣。咁但係我睇而家雖然話0+3啊，但係而家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個失業率亦都係保持喺4.95%啦。咁亦都我哋大家嗰個睇個經濟環境都唔係話去到咁暢旺。咁香港人雖然係中意旅行嘅，但係我諗短期而家我哋啲機票亦都貴得好緊要。即係佢而家去到日本，我琴日睇佢咧嗰個報價，去7日咧都要成10,000-20,000嘅，咁變咗咧就係、是、即係一般人都睇定啫少咧，先至會去嘅，我諗都。 所以即係換言之嚟講咧，似乎你哋對於嚟緊呢一個12月啊，同埋即係新年啊嗰、那個檔期嘅業務咧。嗰、那個睇法好似又比幾日前又樂觀咗喎，係唔係咧？ 嗱，即係我哋已經係3年冇做過新年嗰個檔期噶啦，啊，由呢個2020年開始，2020年、2021年、2022年3年我哋冇做過新年嗰個檔期。咁啊，依3年嘅新年檔期咧，我哋業界咧真係叫做損失慘重嘅。啊，咁好啦，而家希望今年咧政府即係喺呢個話11月好、10月好，咁啊放寬翻我哋。業界嗰個宴會啦，1.5距離啦，同埋嗰個人數上限咧，等我哋希望做翻多些少嗰、那個春茗啊、團年夜飯啊，啊，同埋啲公司年尾聯歡啊、婚宴啊嗰啲宴會咧，咁我哋業界都有啲些少唞氣嘅，同埋呢個生存嘅空間咯。 都想問埋關於嗰個消費券嘅影響嘅，因為上一輪消費券咧就餐飲業生意增長大概15%左右啦。咁但係咧有啲業界人士就擔心咧推咗0+3之後咧，就啲人拎咗啲錢去買機票同旅遊，有冇呢個憂慮咧？ 嗱，消費券咧就已經派咗派咗10,000蚊，派咗7,000蚊啦，仲有3,000蚊未派啊，3,000蚊佔佢本身。去旅遊嗰個百分比係好少啫，譬如20,000蚊都係佔佢咗15%到，即係非常非常之少嘅啫，亦都唔會話因為消費券派咗而係參加旅行嘅，而且佢亦都係分期發出嚟，即係依期再俾2,000，下一期再俾1,000，咁變咗呢個咧都唔係話咁大影響。我就希望佢早啲放寬我哋業界，係我哋真係個咁多個商會嘅訴求就係依一樣嘢，而係咧。就有消費券，下個月開始派消費券第二期嘅咧，啊，咁我希望咧就去放寬咗我哋咧，我哋啊亦都係喺呢個有消費券帶動之下咧，我哋嘅生意有啲增長咯。 亦都咧想再問下咧關於兒童疫苗通行證嗰個安排啦，因為咧知道現時咧嗰啲 即係同行嘅針紙咧，其實咧就唔會喺個碼上面咧係即係顯示咧佢係咪紅色或者藍色啦。咁但係如果咧嗰位同行者佢哋嗰個疫苗接種記錄是不符要求咧，就會有一個聲響咧，俾你哋業界去到識別到。咁呢個咧就同你哋以往既有聲響，亦都喺個畫面上面咧見到係藍色啊，定係紅色，定係黃色咧就有分別啦。呢、這、一個喺識別上面咧，會唔會擔心造成困難咧？喺簡介會上面又有冇提及到呢一點啊？ 嗱，呢個識別咧，而家本身如果你係紅馬、黃馬一啲咧。佢個聲響咧就唔同嘅，如果係正常咧，佢係響咧叮噹咁樣咧，就證明你正常啦。咁如果咩細路仔佢戴嗰啲係一個聲響唔同咧，我哋嗰個守住門口個公關咧，應該係都會即係分別到佢，雖然佢冇顯示出嚟啫，我哋都分別到佢嘅聲音嘅。咁呢個問題咧，我哋都會培訓下我哋自己本身守住門口嗰啲知客啦。即係叫佢小心啲，聽清楚啦。咁呢個咧就係有多我哋個前線員工咧，有個壓力咧就會大咗少少嘅。咁我哋只有自己係會盡量嚟小心嚟做嗰樣嘢咯。啊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梁振華。時間關係，先同你傾到呢度，拜拜。梁振華係香港餐務管理協會嘅主席嚟嘅。林子欣啊，如果聽阿梁振華咁講咧，似乎即係餐飲業界對於年尾市道嘅憂慮咧，又好似減淡咗啲喎。係咪業界嘅代表即係出到嚟做做咗一啲新嘅解説或者預測之後，可能都令到佢哋嗰個睇法可能有啲改變咗。 同埋可能年尾檔期咧，即係都要視乎即係政府開關嘅速度嘅，因為我哋都未知政府下一步即係去零加零嘅時候，會唔係年尾之前已經做咗？咁可能對於餐業界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 我哋嘅电话号码是1872311 1872311，无论你是想讲下零加三对于餐饮业界的影响，亦或是想同我哋讨论下饮食业界对于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诉求，以至到星期五疫苗通行证就会扩展到去5至11岁的儿童，都欢迎打电话来同我哋一起倾下，电话号码1872311， 亦都未必可以解决问题。南韩军方话，北韓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不明彈道導彈，是平壤當局在過去的星期日發射短程彈道導彈之後，相隔三日再次發射導彈。今次試射正值美韓聯合軍事演習，以及美國副總統賀錦麗準備從日本轉往南韓訪問。另外，南韓國家情報院向議員閉門匯報的時候說，北韓豐溪里核試場的三號坑道已經完成修復，進行第七次核試的可能性增加。如果平壤核試，可能在10月16日至11月7日之間，即是中共二十大至美國中期選舉之間進行。在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驟雨正影響南海北部。强烈热带风暴奥陆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晚上七点，奥陆集结在永珍东南大约是380公里，要你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且逐渐减弱。同时，位于台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是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子山隧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而家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都系有交通意外噶，快线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去界限街近窝打老道。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 道东行过海，龙尾只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啦，车龙排到近下角道近添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接近警察总部。喺九龙方面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在平石村对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仲是交通繁忙的，龙尾去到少伦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的意外清了场的了，快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最后食安仔提提你，要看清楚包装食品上的盐糖标签，那就可以揀到健康之选。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苏轼，天气开始转凉了，各位同学回复到这个读书的状态未呢？刚刚完了这个暑假，大家一定玩得很开心，现在又要回到学校开始应付各种不同的功课和考试，希望大家不断努力做到最好。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在这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林子恩，近年公屋的嗰个轮候时间咧都系好长啦，而家咧都大约咧系要等六年左右的时间。咁啊，其实政府咧其中一个一啲即係短中期嘅解決方向咧，就係興建過渡性房屋啦。咁就希望一啲本身住喺居住環境比較差啲嘅朋友，咁同時長時間咧輪候緊公屋，咁講緊可能都係三年以上嘅啲家庭咧，就可以入住一啲嘅過渡性房屋。咁希望咧可以俾佢哋改善一下咧佢哋嘅居住環境。咁呢啲過渡性房屋項目咧，通常亦都係由一啲NGO 佢哋營運啦，咁亦都為居民咧去提供除咗住屋上面咧，亦都有即係其他方面嘅配套同埋協助。咁其實咧聽落都係一個 即係短期嘅一個舒緩一個解決嘅方案啦。嗱、不過見到咧最近有一單新聞咧，就係講到全港首個過渡性房屋項目咧，佢個名叫做南昌220啊。呢、這個項目咧由2020年開始入住，嗰啲嘅租户就開始入住。咁但係由於咧最近咧佢哋係要歸還呢一個嘅地皮咧俾發展商，咁、那個租期屆滿咧，呢啲租户就需要搬離啦。咁嗱，根據咧營運機構所提供的資料啦，南昌220咧合共咧係有94户咧輪候緊公屋嘅基層家庭咧係入住嘅，嗰度有成175人。咁但係當中咧，直到呢個項目完結咧，其實只係得24户咧係成功上樓獲得編配公屋，就佔整體咧係四分之一左右啦。換言之咧，即係仲有好大部分嘅住户咧，其實係未順利過渡翻去公屋喎。咁所以咧，見到最近就有好多评论的文章讨论到这个个案是否反映了过渡性房屋无论在个居住年期上面的不足，亦或是考虑怎样去安置一些未能够顺利过渡去公屋的住户上面，其实都还有改善的空间呢。 是啊，因为呢如果我们看回过渡性房屋，其实究竟它本身的政策目标和定位是什么呢？我翻查回呢，即是前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呢，她去参观这个南昌220的时候呢，就讲过咧，过渡性房屋咧，其实个目标咧就系为一啲有急切住屋需要嘅低收入人士同埋家庭提供一个可以比较快嘅改善方案。咁简单嚟讲咧，佢只系去解决一个燃眉之急嘅啫，就唔系根本性地咧解决紧香港咧嗰个房屋供应短缺嘅问题。咁所以头先高富亦都提到一点啊，就系究竟我哋有一啲嘅即系有需要嘅人士住完过渡性房屋之后，咁下一步系点咧？即系佢衔接是不是就立即上到公屋呢？但是看回即南昌220的个案，有一些家庭甚至需要是回去劏房那里住的。那这个呢就似乎即在那个政治观感上面就不太理想，因为我们知道南昌220是第一个接受资助兴建的过渡性房屋项目，而且其实现在特区政府呢即都希望是即係有一個所謂叫告別劏房嘅即係目標嘅。咁如果居民又要翻去劏房啦，咁喺個象徵意義上面當然唔好啦。咁另一個當然我哋都要檢討嗰個政策上面嘅問題，就係、是、即係究竟係咪做到一個妥善嘅銜接咧？因為我諗咧居民咧要搬來搬去咧，即係佢哋都會有一個適應上面嘅問題嘅。尤其是咧有一啲嘅劏房咧，其實佢哋係一啲市中心嘅位置，譬如深水埗啊、葵涌啊等等啦。咁然後咧，過渡性房屋咧，而家香港有唔少咧，都係喺新界嘅，即係話有啲人咧已經係一居搬去另一區啦。然後那些學校啊，或者那些生活的習慣要改變啦。咁去到而家咧個租約期滿咧，又要去適應一個新的地方的時候咧，咁我諗對於嗰、那個住過渡性房屋的家庭咧，佢哋嘅觀感亦都係唔好嘅。 咁其實呢一個咧都係香港首個過渡性房屋嘅項目啦。咁如果話我哋即係有一啲嘅課堂可以喺當中學習啊，咁大家又會點總結咧？嗱，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歡迎你打電話嚟咧，同我哋討論下關於過渡性房屋政策啊，你嘅睇法啊。咁最近咧即係都係施政報告嘅即係諮詢期啦。咁有好多人咧都提出咧係要加大啊興建過渡性房屋嘅数目，有好多政党都有呢啲诉求嘅。咁但系如果我哋喺个配套啊，或者喺个衔接上面系冇办法做得好嘅话咧，咁可能单从个数量上面话增加咧，都未必系能够即系满足到居民嘅需要。大家点睇咧？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号码18723111。至于呢个时间咧，林志恩，我哋请嚟啊，系社联嘅业务总监黄建伟喺电话旁边一齐倾啊。黄建伟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黄建伟，我知道咧，你哋社联一直都接触同埋协助咧呢一批住户嗰个搬迁安排啦，可唔可以都请教一下咧？佢哋最新嘅情况系点样样咧？有几多系已经成功咁样咧，系获编配咗去其他嘅过渡性房屋项目咧？同埋我谂啲人都会好关心啦，有冇一啲家庭系真系好不幸话要翻翻去一啲居住环境比较恶劣嘅，譬如㓥房啊嗰啲地方生活咧？ 好啊，我都简单讲一讲啦。咁头先主持人都有提到，我哋94户先后住过南昌220嘅呢街坊呢，就有24户系去咗公屋啦。咁就大概有40 而早前呢我哋就话有49户係已经係去咗过渡性社会房屋啦。咁最新嘅数字呢其实而家到今日为止呢我哋应该再有多7-8户呢係已经係有咗一啲安排㗎啦。即係都係去咗其他项目嘅。咁刚才你哋有提到啦就係、是、我哋一直讲就有大概12户到呢啊，唔係，係有5户咧，係佢哋係去咗一啲私人市場嘅。咁當中咧就係、是、兩户咧，我哋係確實知道佢哋係同我哋講話去咗即係租咗劏房嘅。咁其實就有3户咧，我哋就佢冇同我哋特别讲嘅，亦都冇同移民机构特别讲嘅。我哋知道佢翻返去私人市场啦。咁另外有7户咧，其实佢哋系有一啲都系私人市场，但系佢系独立单位啦，或者系同一啲即系亲友即系一齐住咁样嘅。咁、所以其实咧就对相对嚟讲咧，其实就唔系话即系我哋所知就唔系话好多街坊真係返返去劏房市場咁樣。咁事實上都我都想強調呢就係、是、其實喺好多街坊佢哋去選擇嗰個住屋安排嘅時候呢實在都係有好多唔同嘅考慮嘅。我諗我哋營運機構同我哋自己都帶過好多街坊去睇唔同嘅社會房屋項目啦。咁的確佢哋而家住喺深水埗佢哋各方面嘅安排配套生活嘅开支是完全不同的。咁所以他们基于各种原因考虑的时候都愿宁愿留返在个本区。咁在本区的话呢其实我们那个即可安置的单位就不是很多啦。咁所以就变成街坊最终都会选择返留返在一些即私人市场咁样。 你剛才提到呢即其实真正要帮、搬返去劏房的住户数目都不是很多的。但是譬如南昌220呢这个个案呢、我们可以检讨的地方是你认为譬如有没有空间去延长这些这样的即过渡性、房屋的项目的租期啦还有去理顺那个租约期满之后那些续租的安排呢、 我想在讲这个之前呢我其实都很想藉着这个机会呢讲一下我们最初提出2017年我们提出去做社会房屋共享计划以至日后之后我们做南昌220或者其他社会房屋项目呢我想我们其实当初我们想提的政策目标呢无论政府好我们社联最初做啦或者其他 NGO 都好呢我哋都唔係諗住佢係可以透過過渡性房屋呢係過渡去到公屋嘅呢、這個大家都係清楚嘅、我哋嗰個目標呢開發呢啲房屋嘅目標呢其實係想解決住喺劏房嘅街坊佢哋嗰種社會孤立嘅狀況因為佢哋唔識得社會嘅好多社區裏面嘅其他資源亦都足不出户可能唔識得朋友唔識得服務我哋期望街坊可以住入嚟之後呢佢可以透過2年嘅經驗呢建立到一種社會網絡可以理解更多嘅社會資源亦都處理到嗰種孤立嘅狀況而家今日睇返呢我覺得相對於呢個目標嚟講呢我覺得都算係做到好多呢方面嘅效果簡單嚟講其實大家都要明白住喺劏房嘅街坊呢我哋以往做過一啲調查呢佢哋大概係3年要搬2次嘅、基本上個 pattern 係咁。咁你可以想象其實我哋有冇以萬數以萬計嘅街坊成日都係面對緊搬屋嘅狀況。佢哋呢啲搬屋呢其實係一直都係冇人知嘅。今次我哋南昌220好啦或者其他嘅過渡性房屋都好街坊嘅搬迁其实亦都得到大家嘅一啲关注呢我哋都係好关注政府亦都係好关注我觉得其实我哋亦都千方百计去諗一啲方法去帮佢哋令到佢哋呢啲搬迁呢做得有得更妥善嘅安排我哋虽然你知道唔係 其實我哋做南昌20嘅時候咧，亦都冇諗住係話街坊可以再住其他嘅過渡性社會房屋嘅。 嗯， 因為我哋知道資源有限，有數以萬計喺度排緊隊，我哋都唔覺得可能個資源未必係應該咁樣分配。咁但係正如頭先兩位主持人講，我哋自己都覺得街坊嚟到呢個階段，如果有更好嘅妥善嘅安排，我覺得我哋其實都要係睇嗰個實際嘅情況去處理嗰個問題。所以今一次我哋個安排咧，盡量都係希望揾到更多合適嘅單位俾街坊。至於頭先講到話係咪我哋應該延長，事實上而家我哋呢塊地咧只能夠可以住兩年。 嗯， 有好多嘅各種原因啦。 嗯。 而家打落嚟，無論我哋欽州街嘅昌新一號啦，或者我哋業城街啦，或者其他非政府機構營運嘅一啲項目咧，佢哋嗰個土地嗰個使用期咧都係相對長嘅。 嗯。 咁我估其實我諗，如果社會有咁嘅訴求，政府都會聽到嘅。我估都呢度，我哋可以喺呢度去。去睇下点样可以延长嗰个租期咁样。 黄建伟，睇翻南昌呢个项目咧，发展商喺2017年下旬咧借出土地俾你哋啦，咁你哋就喺2020年七月咧攞到入伙纸，用咗三年嘅时间去到筹备，住咗两年咧，啲街坊就要搬啦咁。咁呢度咧可能都涉及一个过渡性房屋嘅规划同埋兴建程序上面系需时嘅问题。有人可能会从一个譬如成本效益嘅角度去到睇啦，亦都有人可能咧会从一个到底喺前期嘅規劃工作上面，可唔可以加快嚟去延長嗰個租住期嘅角度去到睇？就住呢兩個角度，你自己有咩意見啊？ 我第一就係南昌20咧，我哋喺頭嗰幾年，因為當時喺成個社會嚟講，根本冇人知係一件咩事嚟嘅，冇人嘗試過去做一件咁嘅嘢，政府部門亦都冇任何嘅方式去規管呢件事應該係點樣做嘅呢？起一啲長遠嘅樓，個個都識。哦，你起個鋼結構嘅，仲要用一啲組合嘅形式，係咪得嘅呢？咁係我哋走咗好多呢啲路，呢個亦都係南昌20嘅使命嚟嘅。個使命就係當呢件事唔知點做，我哋就用呢個項目去嘗試闖出一條新嘅路出嚟。咁而因為南昌嘅呢個經驗呢，其實而家嘅打落嚟嘅所有項目呢，其實嗰個興建同埋規劃個期呢，基本上都係一年左右係全部都搞到。我哋喺譬如喺縮短咗好多嘅，其實所以其實呢個經驗呢都點講啊，即係教識咗好多而家做緊呢啲項目嘅機構同埋我哋自己呢，都是令到那個規劃期短了，變相就令到住那個時間是會多了。 嗯， 我們現在呢一些短期租約多數都是五年，如果你用一年去做，或者一年多一啦，如果大一些項目，其實你都有三年多去做，而且可能如果土地長遠未有用途的話呢，或者仲可以延長個土地嘅使用，咁變成就可以有多啲嘅選擇咁樣。 呢度我有個追問想請教啦，因為起一個過渡性房屋嘅單位呢，我睇一啲報章嘅報道呢，都講到即係涉及都50萬或者60萬一個咁樣。咁而家你哋呢啲用完嘅單位呢，其實係會點處理呢？係會搬去第時譬如其他將要落成嘅社會房屋的單位，抑或是這幾十萬我們就沒辦法再去重新運用，是就會成為了一個成本這樣的 呢？我都明白的。其實我們現在南昌20呢，我們就會搬去另一個項目去重置的。整棟大廈會按照現在的狀況呢，是會重置在另一個項目裡的。 okay， 選址已經 是有的了，都會在大埔的。咁其他打落嚟嘅項目呢，其實而家除咗我哋呢個項目嘅重置呢，另一個項目呢都喺度安排緊一啲重置嘅，係第二個營運機構嘅。咁所以其實嚟講呢，就我哋嗰時做呢都係承建商同我哋講，佢哋理論上係應該可以用到好幾十廿年嘅。咁但係就當然你搬遷嘅過程有啲咩虛耗嗰啲嘢呢，咁我哋真係要試過先知。咁所以其實南昌街呢，由我哋開始規劃 至到我哋而家住，至到而家要遷拆，至到要重置，其實我都係一個有一個使命，佢就係一個先導嚟嘅。我哋希望透過呢個先導計劃，喺成個由興建至到重置嘅過程裏面試咗一次，希望以後嘅項目咧喺各個環節咧都可以即係更暢順同埋更順利咁樣去做咁樣，係啦。 嗯，都想同你傾下咧嗰個過渡性房屋嘅銜接問題啦。因為你頭先咧提到咧，其實冇話過渡性房屋就一定係可以立即上到公屋嘅，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唯一要設過渡性房屋嘅原因啦，而係去改善嗰個啲劏房户嘅一啲社會孤立嘅問題。 冇錯。 咁但係就住咧，即係所謂叫過渡性房屋嘅住户咧，未立即上到樓嘅原因咧，咁我留意到有啲議員咧，同埋有一啲組織咧，佢哋就認為咧個問題就係出於嗰個公屋需求同埋過渡性房屋個供應係有啲錯配嘅，因為而家咧公屋輪候冊上面咧係一啲家庭為主啦，咁但係過渡性房屋項目咧可能係一啲即係比較細嘅一啲單位，就令到咧嗰啲大嘅家庭咧就冇辦法享受呢個過渡性房屋帶嚟嘅一啲益處啦。你嘅觀察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其實就冇錯配，其實我哋就好難咁樣講嘅。咁的確而家我哋喺過渡性房屋裏面呢，因為譬如一人、二人、三人單位多數都係比較平均咁樣分配。咁呢就變咗好多時啲一人嘅單位，因為喺公屋嗰個興建呢好小細單位嘅。咁係會有呢啲狀況。不過好坦白其實我哋而家南昌20呢，對最拉尾我哋要安排街坊去其他嘅項目或者去安置嘅時候呢，更多可能係大單位嘅街坊呢係難安置啲添嘅範圍係。不過我覺得即係頭先講話關於公屋個供應嘅問題，我呢個我相信全香港市民有目共睹，嗰、那個你鍾意又好唔鍾意又好，無論點講都好啦，可能而家變成一個都好難喺短期裏面去改變到嘅客觀現實。喺今屆政府或者都一直都諗緊，就係由呢一屆政府開始至到下一屆，相信供應呢其實係陸續係會增加嘅。因為即係你知規劃公屋可能要好長時間。咁我哋期望就係話喺呢段時間未咁快追到嘅時候，點樣利用呢啲過渡性房屋，盡量幫到幾多街坊就幾多街坊。我諗嗰個概念呢，我其實都好理解好明白，就係話街坊入咗去過渡性房屋住，咁冇理由又叫佢返去一啲惡劣嘅居所度，呢個大家都同意嘅。我覺得其實而家嗰個狀況呢，就係無論我哋自己啦、營運機構啦、政府啦，其實甚至街坊自己呢，都係用盡各種嘅努力呢去睇下點樣揾到一種佢哋認為最適合嘅安排。我覺得呢一個效果其實雖然都係好唔容易，好坦白講，我哋作為主辦嘅機構或者營運機構，真係都感到好大嘅困難。我哋自己作為非政府機構又冇單位喺手，點樣安置呢其實。咁但係就我覺得可能個啟示就係話，其實成千上萬住喺劏房嘅街坊，佢哋要其佢哋自己面對呢啲問題。而家有咁多呢啲團體，包括政府、包括議員、包括 NGO， 都係同佢哋一齊面對。咁其實呢樣嘢，佢本身都係有一個價值嘅。 好，時間關係黃建偉，好多謝你。不過時間關係咧，同你傾到呢度先，因為我哋要聽新聞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有私家医生涉嫌滥发俗称免针纸的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卫生署话已经即时停止相关医生透过医健通系统签发免针纸的资格，停止参与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资格。同時亦都已經停止在處方其他疫苗資助計劃和長者醫療券計劃等的資格。發言人說，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醫生簽發免針紙的情況， 如果有發現異常情況，違反註冊醫生專業守則，或者涉及刑事成分的行為，定會嚴肅處理。醫管局公布，聯合醫院矯形及創傷外科一名醫生昨日確診感染新冠病毒，感染控制組追蹤調查之後，再發現多七名矯形及創傷外科醫生確診。醫管局說，有關醫生房、茶水間和病房範圍等正徹底清潔和消毒，已經安排有關病房的病人做病毒檢測，結果全部呈陰性，採集的環境樣本亦都全部呈陰性。局方說，部門服務暫時維持正常，會繼續密切監察員工和病人的健康情況。海洋公園舉行植樹儀式，紀念今年七月逝世的大熊貓安安。海洋公園說，公園和特區政府經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同意之後，決定保存大熊貓安安的部分遺體作生物樣本，供組織病理學和日後研究之用。而安安的皮毛會由公園保存，而骨架將會送到香港城市大學作為獸醫科學、教育和科研用途。餘下身體部分已經火化。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和海洋公園公司主席龐建儀主持儀式，將安安的骨灰埋在安安故居前一棵新種植的銀杏樹之下。吉林省長春市有餐廳起火，造成17人死亡，3個人受傷。事發在中午12點多，長春市消防救援支援指揮中心接報，位於高新區一間餐廳起火，消防到場灌救，省市成立現場救援指揮部，組織救援、救治、調查等的工作。到下午3點，現場搜救結束，傷者送院救治。當局說，已經展開遇難者的善後工作，涉及事件的企業負責人已經被控制，正調查事故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狮子山隧道快线嘅意外事故咧，仲系处理紧。另外后少少近住泽安村都有另一单嘅意外，影响到而家大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一段嘅车龙排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嘅快线，以及系近住泽安村分别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一段咧，而家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星辉豪庭。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小康港铁站嘅路面有杂物，而家大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三成，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小心。就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小康港铁站一段嘅路面有杂物，而家车龙排到去三成。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近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各位司机记得专心专注驾驶，千祈唔好做会分散注意力嘅行为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产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呢排咧，其實油價就利好利淡因素咧都係並存，一時就擔心需求，一時又擔心供應。 油咧就會好受地緣政治因素影響嘅，短期咧搏炒 range 出，你買到靚位嘅，咁咪賺20-30格走運咯。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30-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 投資新世代》。 不如都係俾錢啊！ 俾咩俾？唔俾得，唔还到之后，以后都要俾噶啦。 黑恶势力似乎系数之不尽。 何队长啱啱拉咗嘅杨东，涉案金额又成几百万，但系喺成个绿藤黑恶势力嘅阶级之中，佢最多算系最下级。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新闻之前咧就讨论到香港第一个过渡性房屋项目南昌220咧，系因为租约期届满咧，系要暂停结束营运嘅呢一件事啊。咁有好多社会舆论咧就关注到咧，曾经入住项目嘅住户咧，其实只系得大概四分之一咧能够系获得编配公屋。咁到底接住落嚟嘅衔接啊，即系居民嘅安置问题点样解决咧？咁啊，头先新闻之前咧就同紧黄建伟社联的业务总监倾紧，但因为我哋要听新闻所以打断了他，我哋请翻黄建伟出嚟先。黄建伟，唔好意思， 唔好咁讲。 其实我都想藉住呢个机会不如请你即系总结一下，因为你头先都多次形容啦，南昌220佢有一个使命嘅，佢有一个即系先导者嘅使命啦。咁但系见到今次出到嚟不论系你哋营运机构本身啦，要去做好多安置嘅安排。居民本身啦，亦都有一啲系要翻去私人市场啦。我其实咧见到有好多报章嘅社评咧，就从一个成败或者系唔系取得成效嘅角度去到睇呢个项目。其实你自己又会点样样去评价呢个项目，或者如果话有一个课堂可以喺当中学习嘅，其实你觉得系啲咩咧？ 大家关注成效这个好合理嘅，我哋都好关注成效嘅。成败其实就要睇下点样去定义个成败。正如我刚才讲，由一开始我哋自己所谓胆粗粗去尝试做呢件事，后来得到政府支持，所有有参与嘅持份者其实都唔系諗緊我哋一定会做到一个成果出嚟，甚至起唔起到栋楼都唔知道。亦都冇諗住话要有一个叫做完美嘅解决方案。完美嘅解决方案永远都系大家都明白，起到公屋咪就系完美嘅解决方案啦。咁但系呢件事如果做唔到，咁其实我哋就只能够退而求其次。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唔系呢几年我哋即系成个业界啦、政府啦、各界都支持去做呢啲过渡性社会房屋，其实我哋今天个状况会系咩状况？今日有好多唔完美嘅嘢，我哋觉得呢啲全部都系喺尽人事之中已经做咗一样嘢。咁但系呢啲唔完美，其实又造就咗啲乜嘢新嘅局面出嚟咧？我觉得呢、這个我只系希望有一个即系点讲啊？一个客观啲嘅一个描述。相对于我哋最初諗住去处理一个关于社会孤立嘅一个课题，我觉得而家真係有多咗好多朋友去关注喺住喺劏房嘅人。即使我哋明白而家仲係有好即係数以万计嘅劏房街坊，仲係有好多人未係知道嗰种状况係点样。咁但係最少有一部分人我哋而家帮緊，另外就算我哋未真係能够帮到嘅，社会上各个持份者，甚至乎包括嗰啲唔係做社工，可能係做緊建筑嘅朋友，佢哋都知道嗰个苦况係點樣。我觉得呢啲嘢呢其实都好重要。另外其实就算喺硬件方面， 我哋喺2017年或者我哋喺南昌街嘅呢个项目未出现之前，冇人知道咩叫组合房屋，冇人知道原来石屎都可以组合屋，咁更加唔好讲而家可能房署亦都用緊一啲新嘅建築方法，就係呢啲組合嘅建築方法，令到嗰件事可以做得快啲。咁係咪變相都係令到公屋可以做得好啲呢？我覺得每一個人去每一個持份者去貢獻一個力量，唔係代表佢一定會做到一個好完美嘅結果。咁但係就令到呢班人呢是他生活在个世界里面呢没那么孤立。大家记得我们几个礼拜前有一些住在劏房的住在即是一些私楼的街坊，真是当他有问题的时候他找不到任何人支援。我觉得这件事是我们最想处理的。今天无论街坊那个安置社会上觉得有未完善的地方，我们都是尽量都做，但是最少有一样嘢就是话大家都关注呢件事，大家都会諗下点样先可以做到更好嘅居住环境同埋改善到嘅生活质素。呢个系我觉得系从呢个角度睇呢南昌20系好大程度上系达到咗一种使命，开创咗一种新嘅局面出嚟。以后的路其实是都是要各个持份者大家一起再去想多些方法去做得好一点样。 都想问多一个问题的，就是关于那个过渡性房屋你刚才提到那个安置上面，就是譬如那个营运机构和政府可以做到一个怎样的支援的角色呢？因为我都留意到就是南昌20呢一个的 case 呢，而家讨论呢即都有啲议员呢认为其实政府喺去即支援嗰啲嘅租户嘅衔接方面呢可以再加强一啲嘅。譬如推出一啲租金嘅津贴啊，去资助佢哋去住私楼啦，令到佢哋唔使返返去劏房啦。而嗰个营运机构本身亦都可以就住嗰啲嘅租户去譬如係提供一啲财务上面嘅安排啊，或者培养啲居民去有一个储蓄上面的习惯。这些方向呢你认为透过今次的经验呢是不是一些可行的方向呢？ 要对政府呢，其实我觉得即是合理的讲呢，其实就政府在整个过程里面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几年前如果政府不是都叫做支持去做过渡性社会房屋，今天不会有这个局面的。其实去做一个过渡性社会房屋，其实涉及那个政治或者政策上的风险都大的。我觉得政府能够跨到这一步都是很重要。今天是不是有东西可以再完善，我其实都同意的。譬如说刚才讲话搬迁津贴，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些东西去帮到街坊手，令到他真的要搬的时候他不用那么彷徨，都有钱可以用下。这些东西可以想的。或者去帮手又找一些屋，其实在个过程里面政府都有帮手的。我觉得还有哪些环节是可以政府又好或者其他持份者可以再做到多些，我觉得其实是应该有多些平台大家讨论一下怎样在个过程里面做得即再畅顺一些这样。 好啊，多谢你啊，黄建伟同你谈到这里，拜拜。黄建伟是社联的业务总监，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1，先休息一阵。 手下留情，独家呈现，草蜢之最。来吧，山中放纵，不羁的放纵。 草蜢最难唱的歌，梗系。 草蜢最难跳的舞，梗系。 草蜢最难的歌词，梗系。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吉， 仲有我哋草蜢， 梗系听手下留情， 一起走过。 我仲系好懵啊！ 你拍到强人都仲懵，因为入咗电视圈咁多年啦。 嗰个 cameraman 推个镜埋嚟，入手你就讲嘢啦。但系呢个机推埋佢，我见到好多人入手，我咪讲啦。啊，搞错啊 ，Bonnie 啊，你成日都唔啱啊，未到你啊！ 今个星期六晚上10点20分，杨少雄、文仲贤，仲有我黄文慧一起走过。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林子欣，政府咧喺北部都会区嘅规划入边咧，其实有建议咧要设立一个湿地保育公园嘅。咁、那个选址咧就喺南生围啦、豪学围同埋三宝树一带。当然嗰个确实嘅选址嗰个划分咧，其实未有定案嘅、 嗯。 不过咧，就早前咧有环团咧喺豪学围一带咧就发现到咧至少有十处嘅土地咧系遭到填土啊同埋填塘等等嘅破坏，涉及嘅面积咧都非常之大嘅，有成22公顷，讲紧咧即系超过一个围院，而且咧全部都系喺一啲生态敏感嘅区域啊，亦都即系我哋头先讲到咧，有机会被划入为咧湿地保育公园嘅范围。咁呢单新闻一出嚟咧，就不禁令人咧喺度谂，系唔系有一啲嘅人士系要趁政府有具体嘅保育嘅细节出嚟之前咧，先做咗一啲嘅破坏，去影响到嚟紧嗰个保育嘅布局或者系进度咧？ 是你刚才提到呢、那个其实呢上年十月啦、啊、政府就公布了个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呢，就计划即是将这个豪学围划为这个湿地保育公园啦。咁我想呢现在呢在那个环境的保育上面呢要处理的其中一个难题呢，就是因为呢那个湿地公园的一些具体位置和范围呢其实现在未定的。咁在这一段时间啦、啊、即是政府未有一些具体宣布之前，我们怎样去维持那一带的生态呢？否则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政府去修复土地的时候其实个成本会大增，同埋甚至有些已经破坏了的地方根本就修复不到。但我们看回豪学围附近的地方，其实有一些是叫做农地来的，即是它是叫做旧批的私人农地。地政总署咧，佢有个回复咧，就话因为有一啲地点咧系属于旧批嘅私人农地咧，咁就冇用途嘅限制，就净系唔可以咧搭构一啲建筑物啫。咁啊，所以咧，如果呢笪土地上面，譬如有人倾到一啲泥头嘅话，咁究竟又有冇违反咧嗰个土地契约条款咧？呢个系另一个去难去维护嗰个环境质素嘅另一个难题啦。咁第三咧就系、是、其实而家咧规划署咧就住呢啲污染问题咧，都發了一些通知書出去，包括其中一個就叫恢復原狀通知書。但是規劃署是怎樣去判斷究竟那個污染的地方的、就是、涉事的人，他是已經將那個地方恢復了原狀的呢？即是規劃署是根據什麼條件先決定收不收貨的呢？那這個人間我都可以跟嘉賓去談一談的。 嗯，因為呢他們都發現有一些個案呢是即是好似係修復咗，咁但係現場咧仍然係有好多建築廢料咧係喺度嘅咁。咁、到底即係政府個判斷啊？點樣為之係收貨啦？叫做恢復咗咧？嗱，呢個問題咧，我哋請嚟嘅一直都有跟進事件嘅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吳希文同我哋傾下。吳希文你好， 你好，你好。 可唔可以先請你哋同我可唔可以先請你同我哋講下咧？你哋發現到豪學圍一帶咧係有十處嗰、那個備受破壞嗰個情況係有幾嚴重？ 正話都主持有提過啦，即係嗰個面積我哋一路睇到咧，其實都好一路喺度擴張緊。咁我哋而家至少估計都有22公頃嘅土地受到破壞啦。咁其實那個情況不外乎咧都係。有好多嘅魚塘嘅塘膊上面咧，我哋見到有好多嘅建築廢料啦。咁建築廢料除咗係一啲磚頭啊，咁又都有啲鋼筋啊、車胎啊諸如此類嘅嘢。咁亦都有一啲嘅地方就好大規模嘅土地平整。咁嗰個平整嗰個情況就係冇曬啲樹啦。咁一啲植坯又被移除咗啦，咁有一啲地方我哋見到，甚至係有啲工人其實喺度做緊一啲工作，好似係鋪緊啲草皮啊咁樣。咁另外有啲位係可能之前有涉及到一啲構築物嘅搭建咧，咁我哋再去到現場睇咧，就啲建構築物咧其實就拆走曬，咁但係咧就四處周圍劈嘅，咁有啲甚至掉咗落去個魚塘嘅即係水入邊添，咁、那個情況我哋覺得就非常之唔理想啊。 嗯 嗯。 嗱，頭先我哋提到咧，規劃署咧佢就會發出一個叫恢復現狀通知書咧。咁我哋都關注到一個問題咧，就係規劃署其實點樣去判斷咧一笪地方係已經所謂叫做恢復嘅現狀啦？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咁第二咧就係其實呢一個所謂叫恢復現狀都係即係牽涉一個叫持續檢視噶嘛，因為佢可能有一段時間係恢復咗，咁但係然後又破壞翻啦。咁規劃署係按一啲乜嘢準則去決定需唔需要將某啲地方係納入一個所谓叫做黑名单入边嘅啦。 其实嗰个恢复原状个准则咧，即根据规划署自己嘅一啲网页上面有啲嘅讲法，佢其实会考虑好多唔同嘅因素。咁每个情况咧又有一啲嘅唔同，咁即所以即个准则，我会觉得有时有啲飘忽啊。咁即系譬如话佢可能都会考虑翻嗰个土地本身嗰、那个即系规划个意向系点啦。咁可能系嗰、那个地方划咗做农业用途嘅，或者佢划咗做自然保育区啊，又或者佢划咗做啲绿化地带。咁可能佢牵涉到要做恢复原状嗰个情况又有啲唔同。咁另外有時佢亦都會考慮翻當嗰個地方本身之前嗰個原貌會係點，咁可能呢個係透過睇翻一啲衛星嘅圖片啊，或者佢哋之前有啲歷史嘅一啲嘅資料，咁一啲嘅圖質，咁去睇翻究竟本身嗰個地方個狀況會係點，咁就根據翻嗰個情況去做一啲恢復原狀咯。咁但係好似我正話所講咧，佢其實每一個情況咧都有一啲唔同。是不是说每一个情况都会根据一堆的即是准则有好仔细嗰个的恢复原状出嗰、那个标准出到嚟呢？咁我睇返我又觉得有啲我係真係觉得有啲混乱，亦都係有少少无所适从。所以变相我譬如睇而家濠壑围嗰个状况呢，就係、是、有好多嘅地方呢，其实嗰个恢复原状个准则好似係好唔一致。一啲地方佢需要恢复原状个范围呢係比较多嘅。但有一啲嘅地方呢就只係恢复好少嘅部分。有一个比较即係我觉得比较极端啲嘅例子，就係整个地盤咁即係有返咁上下面积，咁跟住佢最需要恢复返嗰个嘅嗰、那个百分比只係占咗成个地盤嘅14%。咁基本上只係恢复咗几条嘅塘膊，咁就可以解决咗嗰个问题啦。咁我諗呢个亦都係我哋一路即係好担心嗰样嘢嚟嘅。究竟恢复原状系咪嗰个准则系咪够严谨呢？咁呢个系要注意囉。 嗯，其实在我们开场白简介的时候都有提到，政府在北部都会区的规划里面是有建议设立湿地保育公园，不过在有具体的划界和政策出来之前，怎样去保持这些地方的生态价值呢，确保他们不会受到破坏呢，其实就很视乎政府的执管的力度了。你在这里其实看不看到政府部门在这方面的工作的力度够不够呢？同埋即系你会有啲咩建议？我哋点样喺呢一段时间保持呢一啲生态敏感地区嘅嗰个嗰个价值咧？ 我好同意你讲话，即系嗰个执管咧，其实喺而家呢个阶段系即系佢系非常之，即系佢系一个好决定嘅因素，决定翻究竟个地方嘅生态价值会唔会因为喺湿地保育公园未成立之前咧，就会有啲恶化嘅即係情況出現。咁所以即係我都會覺得係啊，而家濕地公園嗰、那個即係長城係未出台之前，我哋其實係有一啲手段可以盡量阻止一啲即係破壞即係急速去蔓延嘅。各國嘅部門，包括規劃署啊、地政總署啊、環保署啊，其實佢哋都可以用翻自己即係部門底下嘅一啲條例去做執管嘅。在这个地方上面，我想特别是规划署那里，就是规划署例如他去做一些恢复原状的工作，是不是可以真的更加之严谨一些呢？如果破坏了个环境，他需要付出的成本，就是他需要恢复那个原状那个要求其实是很轻很少的。那其实他们是即变相好像个条例是一些无牙老虎咯。即係我哋都會期望佢做一啲恢復現狀上面要有好嚴謹一啲嘅標準，唔好俾嗰啲人會覺得破壞咗就可以好低成本咁樣付出咗，咁就算數咯。 咁地政總署固然佢喺一啲私人地可能真係比較困難一啲，但係喺政府土地上面嘅一啲即係破壞，其實喺豪學圍一帶咧都比較多。咁、我哋都期望，譬如地政總署喺嗰度都可以做多少少即係功夫，好似誒咁講話加大嗰個力度去做翻多啲嘅執管。 我发现呢就因为其实而家规划署呢都会係有发出几种通知书啦，咁其中一种就係强制執行通知书，咁其实就係、即係终止一啲违例嘅发展啦，咁另一种就係恢复原状通知书，就係、恢复嗰个土地状况。咁但呢你哋比对咗规划署呢两种通知书呢，就发现其实规划署要求恢复嗰个范围呢係占被破坏嘅面积係只有大概 14%。你认为背后个原因係乜嘢呢？ 我都唔係好明白，即係我就係會覺得有時好似你正話講嘅呢啲咁極端嘅情況啊，明明嗰個地方係一啲叫自然保育區嚇，咁、應該係有應該係即係保育為主啦嚇，佢破壞咗，其實理應應該要恢復翻去一個適合去做保育嘅狀態。咁但係喺而家呢啲即係問題上面，我哋又見到咦佢似乎同嗰個規劃嗰個意向有啲唔一致喎、所以你問我其實有啲乜嘢原因佢會即係整到嗰、那個即係恢復原狀咁細嘅規模呢，我真係有啲唔明白嘅。咁我會提出個質疑，就係其實喺豪學圍一帶呢好多地方都係劃咗做一啲叫自然保育區，甚至佢喺一啲即係規劃嘅準指引底下，好多地方都係納入咗做啲濕地保育區嚇。咁超過即係我哋而家跟即係睇緊呢堆嘅破壞嘅地點，超過八成都係喺濕地保育區。其實嗰、那個即係生態價值係即係非常之高，佢係有需要做翻好一啲嘅恢復原狀嗰個工作，令到嗰個生態唔會一路惡化咯。 其實咧嚟緊即係行政長官都會公布佢任內第一份施政報告咯。我諗即係關於土地房屋發展咧，一定係大家關注嘅焦點嚟。你哋作為環保團體咧，其實喺新一屆政府對於即係濕地保育區方面嘅政策咧，其實有啲咩期望咧？特別係早前啦，佢哋都有官員咧係討論到係咪應該即係去再睇睇嗰個濕地緩衝區係咪有一啲嘅地方可以去攞出嚟發展，你會對於嚟緊施政報告喺呢方面嘅政策啦，你有啲咩期望啊？ 我諗一方面啦，就係呢度即係涉及咗兩條界線，一個係濕地保育區啦，咁主力而家好多地方可能都會做翻一個濕地保育公園。咁第一個期望，我真係會即係希望政府喺嗰個施政報告就住呢啲即係濕地保育區入面嘅濕地咧去。即係講翻清楚佢個規劃意向，特別即係講緊濕地保育公園嗰、那個即係規劃細節啦。關於個濕地緩衝區嗰度咧，即係因為呢度牽涉緊話重新劃界，可能會即係剔除咗某啲土地嚟做發展。咁我諗嗰個位真係要再三思，因為始終濕地緩衝區係咪可以咁貿然做一啲大規模嘅發展呢？我覺得唔係，因為佢同濕地保育區本身有一個好強嘅生態連繫，特別佢亦都係非常貼近嗰個濕地保育區。如果喺個濕地保育區側邊，即係做太大規模嘅發展咧，冇一啲嘅規劃嘅管制，我諗其實對於嗰、那個即係後海灣整體個生態價值都會有一啲嘅影響。咁我期望可能政府喺即係濕地緩衝區個重新劃界嗰度，要堅守翻而家即係規劃指引上邊一啲對後海灣規劃嘅一啲發展限制。 其实咧，今次即系豪学围嘅事件咧，都会即系令人好关注咧，即系到底未来即系政府嗰个保育意向啦。因为即系早前咧，政府都有提过喺北都咧做呢个湿地公园咧，系咪会即系破天荒用一个收地嘅方式咧，去到即系设立呢一个嘅湿地保育公园？咁即系到底进一步具体嘅政策同埋规划意向系点咧？真系好似吴希文所讲咧，我哋要留意住施政报告嘅公布啦。与此同时咧，即系环团亦都系提醒紧大家啦。这个政府部门喺执管方面咧，要喺而家呢个阶段咧，都睇实呢啲地方咧，希望保持佢个生态价值咧，唔好有太多人为嘅破坏啊。咁啊，同吴希文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吴希文咧系长春社嘅公共事务经理嚟噶。咁啊，今日自由风咧节目时间咧，亦都嚟到呢一度啦。唔该晒林志恩，拜拜。 拜拜。